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日丽风和茶楼会，女扮男装却为谁？运筹密谋杀奸佞，巾帼红颜胜须眉。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负琴心。 伙计，一壶上好的茗钱，再来一盏杏茶。伙计飞快地抹了一把桌子，把手巾往肩上一搭。好嘞，茗钱一壶，杏仁茶一盏。同庆楼是南城里最大的茶馆，三教九流杂聚的地方。这一日风晴日丽的，竹帘割开了明晃晃的阳光，茶馆里已是人声鼎沸，人头攒动。喝杏仁茶的客人原是一个清俊的公子哥，雪白长衫一尘不染。他独自挑了间僻静的格子，静静候着，一面注意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不到一盏茶的功夫，门帘一挑，进了一个穿团花锦马褂、戴瓜皮帽的中年商人，一撩下摆坐在青年对面。徐老板，请。青年笑容可掬地为来人斟上茶。那姓徐的瞪着雪白瓷杯中沉沉浮浮的青绿叶片儿，半晌方道：王谦是我们手里最出色的杀手。青年的脸白了白，沉声道：我知道，青龙堂是京城乃至北方势力最盛的杀手组织。我也知道，这一回你们派出了最好的杀手王谦，可是他还是失手了。我为他付出了天价，却没有收到任何成果，弄不好还把自己给暴露了。更加失望的应该是我吧。可是这王坚死得不明不白呀。 青年茫然地摇摇头。徐老板继续道： 不是我徐建夸口，我们青龙会揽下的生意不敢说算无一策，但绝对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自从我接下你这笔生意，一共动手了四回了，对吧？ 青年点头。 回回铩羽而归啊。 许老板接着说： 刺杀那人恐怕是天底下最艰险的任务。第一次你拿出了价值30000两的一只翠玉比烟壶，我们派出了绿刀娘子李竹花，算是投石问路。李竹花扮作江湖女子元宵节献灯，被斩于灯市口。第二回你拿出了2颗价值20000两的夜明珠，我们派出了桑旧亭，手段更高些的。 还是被他的侍卫生擒。桑老兄不愿受他毒刑拷问，自己服毒死了。我们自此怀疑他身边伏有高手。第三回，你直接给了一箱金条子，我们的绝杀夏明出马了。那一次你也知道，真是计划周详，步步为营，没想到还是落了他们的套。夏明惨死在他们一个人的剑下，都说事不过三，这一回一回的失手，说说都因为老贼的保镖们太厉害，也不完全像。看起来老贼那边每回都是早有准备。堂中的弟兄们都说，别不是出了内贼，我们青龙堂自己关起门来悄悄清理一遍，却也没有发现是哪里出了问题。想来堂中弟兄个个一胆忠肝，料也不会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只是再折损不起呀。可是苏公子，你不肯罢休，定要请出堂中第一的王谦。零零总总一共给我们出了10万银子，我说那就一定小心再小心。王谦这一回绝密到了极致，只有你我还有一两个元老知晓，行刺的一切步骤全由他自己计划，不曾跟堂中任何弟兄提起，连我都不知道他是昨晚动手。当然他还是会通知你的。听到这里，青年眉毛一挑，怎么，原来你们怀疑是我？这可不是我说的呀，堂中是出了些议论。不过苏公子，我是知道你的，只是这其中你那一边是否真的有些纰漏？青年叹了一声，我也想到恐怕正是有内奸，我要去走动走动。徐老板，你也留意。我所不明白的是，王谦身受重伤，为什么会逃去飘灯阁？他难道不知道那里原就是老贼的地方吗？徐老板不以为然，他有个相好的在那里，走投无路时只得求他救一命。我们的人有规矩，但凡失了手，宁可暴尸街头，也绝不回去连累弟兄。青年皱了皱眉，当真只是为此？徐老板摇摇头，表示说不清。那个女戏子也算有情有义，明知道是必死的罪名，还是把王谦藏在自己床上，天还没亮刑部就把王谦锁走，他自己就站出来跟着去了。都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不料风月场中还有这样的女子。青年闻言眼中亮光一闪，旋即又低下头喝他的杏仁茶。徐老板沉吟一回，试探道，王谦已死，堂中年轻一辈更无高手，但是如果定要青龙堂拔除那人，尚可做最后一击。我们堂中风雷殿三长老当年击杀大佞臣李乃士， 一度名动江湖，后来隐退了，也有十多年没有出山了。 哦，徐老板是说如贵帮的三长老出山，就能奈何得了那人吗？ 虽然那人身边伏有高手，以三长老的功夫，获胜的把握还是很大的，只要你肯出价钱。 你以为我是什么人？范珠宝的波斯湖？你早该知道，请动王谦的时候，我已经是倾尽所有。如今我没钱了，再请不起你们的人了。我挣钱全凭两只手啊，很不容易的，徐老板。 苏公子，你别这么说。你知道，我们青龙堂虽然名为杀手组织，并非黑道上那种唯利是图的帮派，几代老堂主的训诫都是扬善除恶，劫富济贫。只是这年头奸臣当道，其实我们也想帮你，不过你知道，规矩就是规矩。何况为杀那老贼，一连折了这些高手，我们也是经不起了。 见青年点点头，徐老板压低声音： 苏公子，我们青龙堂的杀手看来是功夫有限，你为何不找风尘三侠相助啊？ 风尘三侠？对呀， 二十年前邙山剑会天下第一的河洛剑师程朱，坐下两个徒弟马水清和张化斌，还有他的独生女儿程凌波，三个人都是佼佼不凡的年轻剑客，一通行侠仗义，一时天下闻名，被人比作当年的风尘三侠。其中又以老二张化冰的剑法最为神奇。老实讲，就算拿我们的王谦跟他对阵，大约也就接个四五十招而已。你难道不知道他们？ 听罢，青年不言。 我记得从前你们家和风尘三侠还颇有交情，你应该知道的。七年前，三侠忽然在江湖之上销声匿迹了，人们只说他们死了。不过最近我们有兄弟在南城看见了一个人，很像三侠中的老二张化冰。我看你可以试着找找他，风尘三侠最是正直慷慨，义薄云天，这等惩奸除恶之事，想必一定肯帮你的。 哎，不瞒你说，我找过他很多次，他不肯。听完这话，徐老板一时哑然，半晌方道： 那你也不会就这样算了吧？已经赔了这些人命，我们青龙堂可也不打算放弃。 青年一脸木然。徐老板很努力地劝他： 如果你一时手紧，还可以慢慢合计，我回去也可以跟几个长老再商量商量。其实…… 青年摆摆手阻住了他： 容我再想想，等你想清楚了再来找我吧，还是老办法联络。 这位徐老板一口喝完杯中的凉茶，起身匆匆而去。青年没有送他， 自己出着神。过了很久，他慢慢的喝完了杏仁茶，扶着手踱出同庆楼。时辰尚早，此时他有些茫然，在大街上晃来晃去，却不知道应该朝哪里走。街边有人在卖一种蓝鸟，用红绳系了一条腿子，面前放些鸟食，蓝鸟单腿蹦着去够那小小一撮的鸟食，无奈红绳已绷成一线，依然够不到，只差那么一点点。青年看到蓝鸟已经是精疲力竭，卖鸟人还不住地炫耀着，仿佛这是天底下最大的乐子。也不知走到哪一个僻静的胡同里，猛然间看见一个回春堂的匾额，门面很小，里头黑漆漆的，一排排抽屉的黑铜瓣闪着幽幽的光，青年不由自主地踱了进去。店里正没什么生意，伙计一声不响地切着药材，门角有一个胡子拉碴的坐堂郎中，眯着眼睛在打盹儿。青年凑了过去，请问先生，人有晕血的毛病，应该怎么办呢？郎中半睁开眼瞧了瞧客人，晕血呀，晕血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人见不得生杀，原是福分呐。难道一辈子纠缠在血光之灾里是什么好事吗？你说对不对，姑娘？玉流苏闻言一惊，待要再问，那郎中却又眯起眼睛打盹儿，不再搭理他。他茫然地望望店铺中的伙计，不知何时来了一个客人，坐在轮椅上，背影黑瘦而佝偻。伙计把包好的一捆药剂放在他的膝上，依然是一声不响。玉流苏呆呆地望着，那人扶着轮椅走向门外，忽然回头看了他一眼。那张黑瘦的几乎失血人形的面孔上有一道横贯的刀伤，刀伤下面一对小而亮的眼睛发出野兽一般犀利的满是敌意的光芒。玉流苏又是一惊，抬足欲追，那人猛地推起了轮椅，转瞬消失在门外。玉流苏揉了揉眼睛，只看见胡同口一片白花花的阳光。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负琴心。 这程太监也太狡猾阴毒了，这么多杀手都不能动他一根汗毛，真是好人难长命，祸害一千年。 对呀，而且那个玉流苏究竟与他有什么仇啊，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刺杀他呢？ 唉，对某些人来说，有些事情是非做不可的，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完成这件事儿，玉流苏就是其中的一个。 那三长老最后帮他刺杀成功了吗？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可是这件事情远比你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呢。各位侠客，沈莺莺的中篇小说《金缕曲》选自《金谷传奇》武侠版，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白刚，录音师张笑英，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夜凉人静忆当初，苦命流苏思严父，金缕曲中亡魂散，忠良被害存傲骨。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 夜色是这样冷，寒云满空，不见一点月光。远巷里贪婪的野狗一声声狂吠，溅开夜的死寂荒凉。过了一会儿，犬吠声远了，悠悠地飘来一缕琴声，明晦不定，如同死水中的沉石微现一缕灵光，奋力穿透粘稠混沌的黑，发出那不绝的吟叹。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分明是光风霁月的唱段，此情此景竟如山鬼愁啼。琴师冷硬的手指绷紧了丝弦，发出震人心魄的风鸣。不远处地面上传来一声叹息，一个黑黝黝的影子蠕动了一下。是你，玉流苏哑然。纵然他镇静小心，也未能掩去脸上惊魂不定之色。那人摇晃着过来，抖了抖手中的钱袋，几个铜板撞击着发出叮当之声。怎么又赢了钱了？好厉害呀。玉流苏不由得讽刺道，赢钱难道不是天底下最大的好事吗？又有什么可笑的？那人转过一张清白沉郁的脸，冷笑道。玉流苏说不出话。倒是你呀，玉师傅，居然会在这里弹琴。怎么，如此良辰没有堂会吗？飘灯阁早被封了，谭小慧临去那一晚只听了半阙金缕曲，他蒙了难，我悄悄来送一程，一不枉他和我姐妹一场。那人收起脸上的讥讽，悠悠道，又是吴越五星9月29的夜晚，和7年前选了一样的行刑日子，是巧合还是故意？是不是被那人识破了？玉流苏认真地点了点头，其实他自己早已想到这一点， 但此话由他特地提醒自是不同。一时间两人都无语，又想到了七年前那惨绝人寰的一幕。从那时起，他们的人生就彻底改变了，到如今谁都不肯重提。玉流苏低了头，他心中的惨痛是不逊于他的，可他更愿意收在心里慢慢的酝酿。此时他只要静静地坐在故人的身边，无边的夜色里，体会片刻重逢的凄怆与婉转，回头已是千山路。绿叶听，更哪堪鹧鸪声啾，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将军百战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一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提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自小教他念稼轩这金缕曲的人，魂魄在九泉之下尚未安息。玉流苏甚至有些羡慕他飘然撒手，留下身后万世清明。中庭中的一株腊梅花开了满满一树，雪压霜栖下掩不住憔悴之色。一个中年男子负了手看花，灰色的旧布袍随着寒风微微的流动。玉流苏抱了擦拭干净的五弦琴离他三步之遥，不敢走近也不敢离去，就这样静静地候着。过了很久，似乎听见从这中年男子瘦骨嶙峋的胸膛中发出一声呜咽似的叹息。不知为何，他竟也跟着一声长叹。被那中年男子听见了，转过身，微笑着招手唤他过去。不知何时，他手里竟多了一只新香的腊梅，插在乌亮的发髻上。玉流苏知道，从自己记事起，他浓重的剑眉间从来没有驱散过阴郁，瘦削的肩膀上也从来没有卸下过千斤重担。如果说有，那也只是把年幼的自己抱在膝上，教自己识字、听琴，那片刻的天伦之乐。她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在皇城边角这一间简陋的院落里，除了三两个仆役、一束老梅，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他是一个捐介的人，连妻子亲眷都不敢留在他身边，可他总说浩浩苍天，自己并不是没有同道。太祖皇帝早有遗训，宦官不得参政，然则 眼下那个姓程的宦官竟然篡夺要职，蒙蔽圣上，鱼肉百姓，每年国库里一半的银子都悄悄地到了北极阁胡同。我有证据，早晚扳倒这个巨度，目下朝政大权被他把持，百官敢怒不敢言，倒在他的门下做了鹰犬的也不在少数。然而公道自在人心，我就不相信没有青天白日的那一天。只要有人站出来为黎民百姓的疾苦说话，你们说以卵击石也好，说螳臂挡车也罢，我身为御史，识君之路，自当忠君之事。这样的事情我不做，谁做？那些圣贤书又怎能是白读的？说什么明哲保身，随波逐流，我苏静梅做不到。你们也不必受我牵连，愿去的就去吧。是厨房的女佣人把流苏从门外捡回的，身上没有标记。那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也许是哪个逃荒的外乡人扔下的。他道了一声可怜苍生啊，让女婴随了自己的姓读书学琴。如此过了很多年，可是随着流苏渐渐长大，他则一年年更见憔悴孤愤，积了两鬓霜华，甚至连流苏日渐精湛的五弦琴也不能安慰他了。而另一方面，在玉流苏自己躲不掉的世事的阴云也悄悄掩盖在他原本年轻灵动的生活里。他渐渐懂事，父亲和那个奸臣的斗争已愈演愈烈，陋巷蜗居卷在政治漩涡的惊涛骇浪里，流苏一度担忧害怕，欲说还休，只是看着他依然伫立中庭，老眉铁骨铮铮。再后来他也无所畏惧，只要看见他的白发和削肩，一切都有了答案。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金缕曲亦是他的回应。中年男子击节浩叹，留给流苏一个赞许的眼神，不愧是他的女儿，他的弟子。有那样一天，寂静的院落中忽然出现了几个皎皎的身影。父亲说那是些正直的江湖义士，其中有一人白衣出尘。他低声问父亲，那是不是易水潇潇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父亲微笑。流苏坐在腊梅花后面弹奏他的金缕曲，一时座中沉寂，都为这大漠孤烟铁骨铮铮的声音所重伤。腊梅花落了下来，他心里一动，有意无意手指撩到了另一根弦上，发出错误的琴音。那人回头看过来，正撞见他探寻的眼光，流苏一慌低头就跑了。 他也不知道自己怕的是什么。不要回想，不要回想，那都是少年时清丽透明的梦境。狂风吹进深红色，回首相看，满目疮痍。那一晚，父亲来到他房里，捧着一架古雅的七弦琴，说是风尘三侠临走前留赠的。怎么走了？阴雅琴是经东海凤凰岛收藏300年的宝物，宝剑赠壮士，红粉赠佳人。此琴就是留给苏小姐弹奏她那金缕曲的。我还是放心不下，原想托他们关照你。不过苏静梅欲言又止，顿了顿，继续道：此琴曾经三峡的师父程朱程大侠亲手修理，据说不仅音色高亢凛冽，而且尚有防身的机关藏在琴箱之内，或许能护得我儿性命也未可知。流苏轻轻地抚摸着琴面的纹理，那些话恍若未闻，半晌方道：父亲说笑了，就算大祸临头，孩儿也不需要外人关照的。父亲又是一声长叹，背过身去，窗外梅花如雪。玉流苏的眼光朦胧了，他不敢再看那眼神，那背影。妖冶的夜色吞噬了回忆的清淡，唤出父亲的眼睛布满血丝，字幕欲裂，布袍片片撕碎，露出密密麻麻黑紫色的边伤。父亲终于出事了，他甚至不是被暗杀，而是被名正言顺的带到这个十字路口。秋日萧索，浮云无光，他是拼了一死才偷偷跑出来的，却藏在围观行刑的人群中，不忍让父亲看见自己。只见父亲虚脱地靠在牢笼里，粗重的铁链子下皮肉溃烂，露出白骨，只剩下一对瞪大的眼睛，不屈不挠地宣告自己的愤怒。玉流苏掩住了自己的双眼，不忍再看。 一曲金缕成绝响，半生寂寞复琴心。 宦官当权，天昏地暗，这老话讲的一点都不错。这苏静梅生性耿直孤傲，又偏偏做了御史，还遇到这样的情况，哎，这是他的劫数啊。 苏御史刚正不阿，是个好官，难道就没有人主持公道吗？ 公道自在人心，朝纲没有公道，江湖就会有人拔刀。 这么说苏御史还有救？ 嗯，是有人救，就是鼎鼎大名的风尘三侠。可是各位侠客， 沈英英的中篇小说《金缕曲》选自《金谷传奇》武侠版，明晚继续为您播出。演播白刚，录音师张笑英，感谢您的收听。